第236集，小姑娘。 含胸莫及，在下也觉得此乃无稽之谈。陛下温和，与你我皆是有恩，只是在下却想不通，郑将军一向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他手中的兵权二话不说便交予了陛下，为何此时却朝着陛下放了冷箭？我左思右想不得，也不相信郑家的话，只觉得莫不是小王夫人使了什么阴司，让郑将军不得不如此行事。 对对对，必定是他使了什么手段。 丁燕默默地吃着酒，待酒足饭饱便先退一步前去休息。夜晚，韩太守仍然在想着丁燕的话，每每想到那句陛下是贩毒之人，便觉得全身发寒。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将身旁的夫人也给生生吵醒。夫人不耐地拍了他一下， 你不睡觉又是在想什么？ 韩太守忍不住将白日与丁燕所言告知于他。 紫言兄亲身听到郑哲佩的大儿子说了这么一番话。 夫人沉默了半晌。 相公，我说上一句话你莫要生气，不管这毒香同陛下有没有关系，他未称帝时是一种模样，称帝后又是一种模样，谁能想到登基的是他？这个人实在高深莫测，你呀担心一不小心就要踏入泥潭。 胡说。 我胡不胡说你心里头明白。不管陛下和国相有没有关系，如今的西夏是乱得很了，你想要替王城的人死守会宁城，还不如等大恒的士兵打来时主动打开了城门。对待投降的城池，大恒人有礼又有仁义，士兵一等一的规矩，不拿百姓一根鸡毛，他们至少比土匪强盗要好，比反叛军要好。这事儿啊，天下人都知道，你要是想为逝去的陛下尽忠，也总要看看城中的百姓是否有陪你死守城池的念头啊。 韩太守说不出话了。西夏本就因为国相一事受到了重击，四处大小动乱皆起，现又有陛下身死，王城兴风作浪一时，大恒人的入侵反倒是给了深受苦难的百姓一个解脱的希望，甚至更多的百姓都在翘首以盼仁义之师的到来。韩太守辗转反侧了一夜，第二日他便同丁燕一起深入了百姓之中。接连五日下来，韩太守憔悴极了。正在这时，王城又发生了一件丧尽天良的大事。小王夫人派去抵御大恒的军队失败了，他竟然将主帅将军及后方运送粮食的军需大臣通通杀尽，朝廷官员如今已人人自危。韩太守叹息声不绝，而他效忠感恩的陛下和西夏国相之间的关系更让他觉得沉重。这些怀疑就像是开始生长的大树，越是回想就越是觉得蹊跷。 当真不关陛下的事吗？ 大恒军队士气高涨，与十万守备军会合之后更是一支昂扬军队。这支军队在三月后才到达了会宁城，城中百姓躲在房门之中，从窗口和门缝之间看着大恒军队。原本打算占据地势之优誓死守卫城池的太守韩问则沉默地打开了城门。顾元白给了他礼遇，大恒的士兵也一如传闻中那般纪律严明。韩问太守原本以为要受到的里外不是人的局面没有发生，忧心大恒抢掠强夺百姓的一幕也没有发生。他诚惶诚恐地招待了大恒的皇帝陛下，与顾元白多番交谈后多次想要交出会宁城的统治权。顾元白则是笑笑， 不急。 他每占领一个城池都要停留上一段时间，统计户籍，排查隐患，为了以后的学派改革，趁此机会需要建起官学。大恒的政策对百姓优待良多，每一座城池都要将政策废而重立，大恒的官员要赶到此处为官，原本的官员要么征调，要么看其能力判断能否留于原地。 但为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顾元白一般都会将主动投降的官员调到另一处任职。还有一些占据国家资源已成为毒瘤的世豪，土地重新分配给百姓，对西夏的整顿要比对大恒的爽利舒服得多。20万大军就在城外，谁敢不听话？而百姓，他们实打实地拿到了好处之后，便会对大恒死心塌地。在大恒军队整顿会宁城时，化名刘贤的丁彦暗中见过圣上，他便披上大衣，风尘仆仆地出了城。顾元白在看着薛远吃药，五个月前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薛远，现在早已好了伤，他被顾元白盯得指节僵硬，头皮窜着蚂蚁，无可奈何道： 圣上，能不吃了吗？ 不可。你伤还未好？ 那点小伤早在三个月前便好了。 他眼睁睁看着顾元白垂下眼，阴影浅浅一遮，便是几分难掩伤心之意。 我吃。 薛远连一弹指的时间也未曾坚持住，他扔了勺子，埋头三两口喝完了一白瓷的药水，小心翼翼的。 我吃完了，你别伤心。 良久的长途跋涉未曾给圣上带去分毫的风沙之色，锋利的宝石被打磨得更加圆润，闪着沁入人心的暖光，让薛远只要一看便心底跟着抽疼。顾元白往药往后看了一眼，愉悦地弯起双眸： 我当真好了。 伤筋动骨100天，你要听我的。 好，听你的。圣上让我吃到何时我就吃到何时。 今日之后便可以停了。 当真？ 当真。你才吃了几个月的药汁，日日都是这般苦着脸的模样。 这不是担心满嘴的苦味会臭着圣上吗？ 朕喝了这许多年的药，这些时日也从来没有断过，难不成朕也臭了？ 这朕也不知道。 他话语之中的含义已经明目张胆。顾元白失笑，将证物放到一旁，手肘撑在桌上，朝着薛远勾了勾手指： 乖，等朕处理好了证物，晚上再来陪你玩。 袖袍裹着香风落下，薛远被圣上这一句安抚弄得耳尖泛红，他站着发了一会儿的愣，乖乖走到一旁盯着圣上不动。过了半晌，薛远面色潮红，呼吸加速地给了自己一巴掌： 薛九瑶，你怎么像个小姑娘似的。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